司法部向三名新闻工作者发信，话取得佢哋喺2017年4月中至到7月底期间嘅工作、手机同住所电话记录，但系冇交代原因，净系话有关决定有遵循既定程序。三名记者当年报道有美国情报显示，在特朗普任内担任过司法部长的蔡新斯曾经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和俄罗斯大使讨论过有关特朗普竞选的事。华盛顿邮报表示，对当局运用政府权力获取新闻工作者的通讯记录深感困扰，要求司法部立即清楚解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翠屏南村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离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坚拿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礼顿道的慢线是有意外的，一带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而家塞到近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系 Jennifer， 嚟自印尼。疫症下，我成日写 blog， 翻享健康食谱，同埋点煮嘢食好味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的家居环境是不是适合养宠物的？你有没有时间陪它呢？愿意悉心照顾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是不是同意？ 我知道，还要带它打预防针和考虑帮它绝育吗？养宠物前停一停，想一想，决定了就要承诺照顾它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看看吧。 郑则仕在最新的电影再次饰演猪油仔，对手变成吴镇宇和梁家辉，感觉是 撞镇宇啊，家辉哥是很多戏，我由跛豪发掘我，然后介绍了我跟雷洛。当 ICC 出来之后呢，他两个人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站在中间很难去抉择了你去跟一边一边，以前比较单向的嘛，现在比较复杂。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林唔代表我好恰， 情愿我不林线，岂想克服来你为 问想替你没见，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 私底下咧，黄伟文知道阿 J 嘅性格其实系好冧线嘅，今次就利用佢呢个性格特质去出发，写再冧嘅人都会有想报复嘅人性黑暗面。只不过呢一种心态被爱支配下，只能够沦为一种内心嘅折磨。作曲彭家维，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Johnny Yim。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关心妍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啊，报时啊，你报啊，今日 两点十一分。 系报埋天气啊，唔该。 系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68%嘅。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啊。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 报埋嗰个紫外线好劲啊！今日 紫外线哇 ，UV 啊，去到9啊，甚高啊， 红色啊，见到 系啊，跟住之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就系介乎3至4啊，系低至中等嘅。啊，可唔可以做新闻报咧？ 几好听啊嘛，讲自己报， 把声几好听。 我第一次听人话自己把声报呢啲好听。嗱，今日啊，想讲嘅呢一样嘢咧。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趣嘅，咁因為 sorry 啊，打個岔先。 好啊，好啊。 原來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唔同嘅開場白嘅。係，嗱，今日想講一樣嘢。我以前聽 Give Me Five， 你成日都係咁。嗱，今日咧想講一樣嘢嘅，跟住之後我係好啦，小弟咧今日有個故事。 師培就係冇錯啦， 冇錯啊。啊，師培唔知道會唔會扮我哋咧？唔會，因為師培唔會聽我哋嘅。 係，如果佢有個環節係推介翻，佢就要推介口頭禪，就可以攞翻我哋啲嘢出嚟講下咁。 好啦，我哋係聽尋常事，尋常事唔聽我哋嘅。 系啊，系，通常佢哋都努力紧做紧啦。 个 level 唔同，系， 仲要听你哋两个做节目， 咪系 好得闲啊。咁啊， 想讲咩？ 今日讲呢一样就系因为平时咧，无论系即系做节目嘅拍档或者点样，佢哋开咪都有讲噶啦。即系叶琼啊，或者斌神啊，你都讲话我嘅脾气都算系几好啊。做嘉宾访问嘅时候，讲开啲情情塔塔嘅嘢，都话都邱国成呢个人咧冇乜脾气，好似好顺摊，诸如此类咁样样嘅。系，我以为我自己本人都系啦。点知原来有潜藏嘅一面，那个故事就系我寻晚喺屋企，咁啊喺 sofa 嗰度就瞓着咗觉，我久唔久屋企张 sofa 特别好瞓噶啦， 咁 我好似冇瞓过你屋企 sofa 喎， 因为你直接瞓我张床啊嘛， 唔系我上次系瞓窗台位啊。 但你一嚟嘅时候，你入咗间房，直接躝咗上张床。你好唔系噶嘛？直接躝 咩气啊？如果你屋企有人，我都话客气啲啫。 佢正如话想租咗我张床，我话同 Auntie 讲，可唔可以租你个仔嗰张床嚟瞓啊？俾翻租你啊，咁样嗰啲嚟嘅。咁啊，我瞓 sofa 就觉得好舒服。咁啊，我都唔记得自己点样瞓着噶啦。咁然后瞓咧就已经瞓到今日朝早天光。 系。 然后瞓醒嘅时候，咁啊临出门口咧，咁阿妈就醒咗啦。佢就同我讲，佢话阿仔啊。你知唔知你昨晚发我脾气？哇！发脾气， 阿妈，听日母亲节啫，你唔使咁大嘅暗示嘅。 系咯，系咪想揾个藉口要我补偿啊？ 暗示星矢啊， 系啊，妈咪嘅暗示，叫个仔要孝顺。 系啦， 我吓发脾气冇、啊，完全冇任何印象。佢话我发脾气嗰个时间系咩？就系、是、我喺 sofa 瞓着咗，咁阿妈就梗系出于好心，阿仔起身啦，即系你又冇冚被，又未冲凉咁样，就惊你瞓喺 sofa 度又冷亲啦，诸如此类。原来嗰一刻，我嘅反应就系、是、冇搞啦，得啦，我自己搞掂。 但系冇任何酒精嘅， 冇。咁咪好少咯，一两杯白酒食饭嘅时候。 哦、 但呢个状态唔系第一次出现， 即系唔系饮醉酒嘅， 唔关事嘅，系。 因为我唯一会咁样系饮醉酒咯。 饮醉酒你何止系咁啊？ 饮醉酒我有一次系饮到好醉，系因为对上嗰次失恋啦。咁跟住之后，上应该再对上 ，OK， 系 应该用个 term 实。咁跟住之后就系饮醉得好劲。咁然后嗰时仲读紧大学嘅， 系。 咁然后啲 friend 话要抬我翻宿舍咧，我已经瞓咗喺巴士站，因为即系嗰啲嗰时大排档出边嗰啲巴士站夜晚两三点噶啦。咁跟住之后话喂翻宿舍啦，你咁样唔得噶。跟住我系发脾气，唔好搞我啦。跟住就一嘢打落去咯，我打烂咗人哋副眼镜咯。咁跟住之後再發脾氣就係唔聽電話，跟住就將個電話一嘢剝咗落地下，跟住第二朝瞓醒。 啊，點解咁嘅？ 唔係，我記得嘅。 哦， 好，出去整電話啦。 我即係你會都記得嘅。 我記得，我記得個畫面㗎，我記得我打過邊個添㗎。 你记唔记得你撞过我啊？你饮醉咗酒。 我记得，记得，系啊， 北角地铁站， 系啊，其实 嗰条隧道， 其实我记得噶，即系我唔系断片嘅，但系、即嗰日因为心情唔好，再加饮咗酒，就令到个脾气暴躁啫。平时饮醉酒我都唔会脾气暴躁嘅人嚟嘅。 系嘅， 系啦， 系会健谈啲啊，咁样嗰啲啦， 会喊啊， 嗰啲咯。 总要在雨天。 咁样你都会记得下，譬如个电话烂咗，你记得。 系系系， 我完全冇印象。跟住我妈就演绎翻俾我听，佢话你搞闹钟未啊？听日几点翻工啊？即系佢知道今日开麦嘛。我嘅反应系。得啦，自己搞掂，唔好嘈啦，瞓觉啊咁样。 哇，咁差嘅呢啲睡品。 系啊，原来我个睡品系好差噶，系佢演绎翻俾我先知。咁跟住，咁我每日醒咗啦。 唔系，你喺度瞓都冇乜嘢。 我自己唔知啦，你觉得系啦、啊？ 你 只能够先可以讲， 即系好似系上两三个礼拜话斋，我同你瞓得最多嗰个嚟嘅，系咪先？ 平时喺度你叫醒我，我系点样样啊？ 哦，醒啦醒啦，喂，做嘢喂， 咁样嗰啲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冇发出嚟嘅， 冇咩脾气咯、 我估啊，我估嘅系因为喺沉睡嘅时候咯，即系嗰个人瞓得好冧，嗰、种俾人特登拉醒。但我哋喺呢度老实讲喺公司瞓， 咁、你沉睡得有个谱啊， 有个谱啦。咁所以同埋知道自己仲喺公司啊，同喺屋企可能唔一样啦、咁。而我妈仲话。你都唔系第一次啊！你个妹已经放弃咗你啦咁。 哦， 系因为我妹醒咗，佢话系啊。阿哥每次叫佢嘅时候咧，其实系冇办法叫得醒我。只要我喺 sofa 瞓着咗，佢已经知道我系冇可能叫得醒。而应该系因为我有闹过佢嘅关系，佢选择咗唔理我咯。 哇！我就系试过咧瞓觉，即系嗱呢个系其实你嗰阵时瞓着咗噶嘛，所以你唔知道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亦都试过瞓着咗听电话咯。 系。 系啦，我嗰阵时系啊，嗰个女仔有冇拍拖咧？咁应该唔止一个嘅，即系我发生过好几次嘅，有试过拍紧拖，有啲系暧昧当中，咁跟住之后咁系试过拍拖嘅时候系瞓下觉，咁佢打电话嚟，咁佢话因为头嗰一两次、即系拍咗冇耐啦，佢系唔知咩事嘅，觉得我忽然好似个人变到好冷漠啊，好唔系好应佢好 hea 啦，咁所以佢瞓醒，即系我瞓醒，佢系嬲咗我嘅。跟住之后话唔系，我冇听过你电话，你有啊？我寻晚十二点半打俾你咧，跟住之后我 check 翻个 record， 系、通咗分零钟电话嘅、都。 哦，我都有试过， 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咪我话我真系冇记忆啊！你下次再咁样，你当我瞓咗啦。咁之后系 keep 住都有发生呢咁嘅情况嘅。咁佢就开始 sense 到哦。如果我嗰个回应，系啊系啊，佢话、我唔系，我话系咪咁摇啊诶嗰啲，佢话唔系噶，你讲得出一啲说话噶，哦系啊系啊，即系咁样系噏得到啲嘢嘅，咁亦都试过系有个女孩子咧系嗰阵时系暧昧阶段嘅啫，我喺佢面前噏咗第二个女仔个名咯， 哦， 但冇咩嘢，所谓嘅暧昧系佢追我啫，唔系我追佢， 哦 ，OK。澄清翻， 但系咁耐先澄清。 我想讲，自从我知道自己有呢个技能之后咧， 我试过用呢一招咧去 扮嘢， 查清呢个嘅叫做查清呢个对方对你有冇意思。 哦， 嗱，话说咧， 哦， 即系以前系好兴煲电话粥噶嘛， 系， 咁啊，嗰阵时有一年嘅暑假就系咁喺度，即系倾电话啦。咁其实嗰个系嗱，我好贱格嘅水泡嚟嘅啫，即系大家倾下偈咪算咯，你唔好投入真感情落去啦，好冇？即系我嗰排。 贱格， 系咪？我又唔系，我系咪啱啱散咗？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即系聊下女仔，大家 倾下电话咁， 倾下电话啦。你唔好太快投入真感情啊！我觉得好惊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倾冇耐嘅时候，已经即系你开始冇嘢倾，或者你间唔中揾啲自己得意嘢嘅时候，都讲翻呢件事。我试过瞓着咗嘅时候同人倾电话，剩啊咁样啦。咁佢话我系咩会点噶？唔知可能倾倾下，你都试过啦咁样。咁有一次咧，我 feel 到佢开始离了啦。咩叫离了咧？就系。你知道佢争嗰句，佢就同你表白啦。 系 咁，但系唔系咧，唔好啦，即系大家做朋友倾下偈咪算咯，即系得闲食个饭、 嗯， 我即系想搵个人陪下食个饭啫。其实冇乜嘢嘅， 未想拍拖啦咁啊。 唔系啊，即系冇动情啊、嗯。我真系想搵人食个饭，你又咁啱得闲，大家 女性朋友 系啦系啦，同埋好烦嗰阵时系咁啱，好似系喺啲活动入边认识嘅，咁然后那个活动就 keep 住两个月， 嗯， 咁你。嗰度仲有一大班人，唔好搞咁多嘢啦。總之唔好搞咁多嘢啦。係我呢個口頭禪，真係細細個已經係咁啦。好啦，咁跟住之後係去到嗰晚，你 feel 到佢想表白，其實我就即刻百分之咗，因為你知道 cut 線係冇禮貌啊嘛。 嗯， 係啦， 然後就扮瞓就等佢 cut 線啊。 係啦，咁就咁樣 好差。 跟住之後 細細個就咁樣。 跟住之後。我真系听到佢表白，因为佢知道我瞓着咗。 哇，好嗰啲剧情 系啦，嗰时仲细啊嘛，中我谂中五六嘅时候，咁跟住之后我就，咁样。 难不逢佢，我听到啊， 嗰只佢第二朝扮冇事，所以我思怡个女仔到而家都唔知道我嗰阵时系扮瞓嘅。因为佢最尾嗰句我记得大概话，我估你都应该瞓着咗噶啦，好啦，你当我冇听过啦，做头咁就佢就收咗线，系啦，所以瞓着咗嘅人系冇得解释嘅，系 装睡的人， 系 你难搞， 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所以思怡你系特登闹你阿妈嘅， 其实忍咗好耐噶啦，咁样 或者阿妈系装你嘅，听日母亲节啦， 唔系嘅，所以我而家都有啲后悔嘅，咦？佢做咩啊？就嚟啊！我真系有啲后悔嘅，而家临母亲节之前咁样闹咗阿妈一镬。 走远， 黎姿嘅呢首《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啲天气真系好难捉摸啊！点解成日都系打波先嚟落雨噶？ 错，落嘅唔系雨，系 H2O。 唔系啊嘛，使乜分得咁仔细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我前排同女朋友闹完交，依家 send message 俾佢都唔复我啊！我哋呢段感情系咪完啦？ 错，完咗嘅唔系你嘅感情，系你嘅身形。你完咗好多，肥咗好多。 唔系嘛？你做咩无端端人身攻击我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我读咗十几年书，又冧班又肥佬好多次，仲求埋 professor 俾我过关啊！依家终于大学毕业啦。我而家系咪读好多书啊？ 错，你读嘅唔系书，系诗篇啊！ 唔系嘛？你使乜咁直接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你成日出粮就自装，春夏秋冬四季季季换，你系咪要使咁多钱啊？ 错，我使嘅唔系钱，使嘅系衫。 唔系嘛？咁啲衫买翻嚟，梗系要使噶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好似好好味、啊，你食到嚼嚼声，呢、这个系咪猪扒包嚟噶？ 错，呢、这个唔系猪扒包，系黑松露芝士烧烤酱芥末芥末芥末芥芥。至尊猪扒包， 唔系嘛？你讲咁多，咪又系猪扒包一个？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成 与否定一， 否定一，否定一。我星期六下午二至四听到一个节目叫《我是你的后援会》，啲女神讲嘢好好听啊！ 错，好听嘅唔系女神，系阿日。 唔系嘛？你讲埋波成都得啩？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系外地输入。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相信政府新的检疫安排做法稳妥。他又话：科学委员会有建议为海外抵港并已经接种疫苗人士同时验抗体，但最后当局未有相关的规定。他相信政府要考虑技术问题。政府昨日公布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并确保检测阴性对病毒抗体呈阳性的人士能够缩短检疫期。对于国药疫苗获世卫批出紧急使用认证，许树昌认为现在在本港使用的两款疫苗足够提供给全港市民接种，现阶段没必要引入国药疫苗。明天是母亲节，许树昌呼吁市民不要参加大型聚会，吃饭之后应该尽快戴好口罩再聊天，缩短除低口罩的时间。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受控，单日新增死亡个案首次突破4000宗，有破纪录的4187人死亡，再多401000多人确诊，累计感染人数近2190万，超过238200名患者不治。报道话，虽然新德里和孟买等主要城市的情况稍为稳定落嚟，氧气供应和病床增加，但是病毒正在南部和农村地区迅速蔓延。有印度直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所在地卡纳塔克邦将会在星期一起实施全面封锁。有专家估计，当地疫情可能要到今个月底才会达到顶峰。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话：，由于东京奥运的组织者设计了奥运气泡，保障运动员和日本人民，因此东京奥运将会继续在7月和8月举行。身兼澳洲奥委会主席的科茨在澳洲奥委会的年度会议上话：，自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奥委会每日都在学习，形容上星期公布的防疫指引是安全和成功举办奥运的指南。澳洲的484名运动员应该为奥运做好准备。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已经推迟1年。由于东京都近期疫情恶化，并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外界质疑东京奥运是不是可以继续举办。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因应东京都和多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的访日行程预计会取消。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亦都承认，巴克的访问可能很困难。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湾仔近礼顿道慢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现在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而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返将军澳，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繁忙，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弥敦道因为有路面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现在近众方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送马仔终于上位，现已命名无敌贵，立身今天地位，皆因我吃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条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着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Remote 在你手，快啲慢啲。由你选择。 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按制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 人人经历人生的速度都是一样的，今次阿 D 以熟男的角度讲，就算生命不能够随意变速都好了，但是可以调整我们的生活步伐，好好想下究竟有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珍惜。作曲有 DJ 的 Howin 填词林若玲，编曲有 DJ 关礼心，监制有 DJ 的 Howin 加上关礼心。 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十倍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李贤，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本身是淡然，都是很淡然的个感觉，但是他都有有趣的部分，即是都有分裂的部分的。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嘉宾，你有今年的女新人李贤。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贤 Lian。 我想问你几高？ 174-175。 OK， 我哋一阵坐低影相。 阿一，你系咪都系173 咯？ 哇， 佢中意今日着咗高踭鞋， 有啲 真。做咩咁过分啊？你要着高踭啊？ 唔系衬翻呢套衫啊嘛，咁样靓啲啊嘛，唔通着白波鞋咩？衬衫。 你衬到衫都衬唔到侧边影相嗰啲人。 系、啊， 我坐低，或者我窄高啲条边。 系。 你喷啲 hairspray 将佢整高佢，好似条天线咁。 影半身咯、啊，或者、 啊、今日就系坐低影相， 系唔准企喺度啊！企到嗰啲全部我斩佢只脚出嚟咁啊！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咁、因为你然有最新嘅派台作品啦，嚟到第二首叫《快女孩》， 系 啦，咁我哋俾你估之前都介绍一下呢一首《快女孩》嘅歌啊。 呢首歌其实系讲我嘅爱情观嘅，系啦，咁亦都系讲紧其实。因為市面上很多歌咧都唔係好為單身人發聲，咁我呢首歌為單身人發聲啦，係啦，即係覺得單身其實都唔係有問題嘅，係啊，同埋有啲人 想可能見到啊，身邊一個二個拍曬拖啊咁樣，唉，我都想快出鋪啊、脱單啊，一到節啊單身狗，好似做到咧唔開，即係 有錯感啦，單身 係咯，單身其實係冇問題噶 ，Don't be like that， 即係有啲人會更加會覺得。我單身係咪我有問題呢？咁唔係，你冇問題，你絕對冇問題啊！話俾你聽啊，係啊，咁即係呢首歌用呢首歌話翻俾大家聽，其實冇問題。 嗯，你單身咗幾耐啊？ 我都估到了，我都覺得我同佢一定會 咁。咁你單身咗幾耐？ 你享受咗幾耐啊？ 啱啱嗰啲唔係重點， 重點係單身咗幾耐？ 咪後話俾你聽。 哦， 以年計， 以年計係啊，都會咁講。 有冇咁樣啦？ 啊，有冇？ 好似玩緊大話式咁，有冇咁樣啦？ 你估我唔到㗎，你估我唔到 的。即係單身呢段時間以年計，丁點兒有渴望拍拖都冇。 咁老實講，而會嘅，會嘅、啊。所以其實你我有時寫歌都係寫俾自己，係、嗯、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嘅係，咁你真係即係冇啊嘛？你話係咪完全話，唉，唔稀罕，咁我唔會嘅。我覺得隨緣，即係隨緣，如果有合適嘅，咁咪試下咯。但真係冇啊嘛，咁冇嘅時候，你唔可以去執著喺嗰個位咯，係啊。 我想知一年365日啊， 係 最執著嗰日係邊一日啊？ 最執 即係究竟係聖誕節啦、情人節咧、自己生日啦，定係 復活節 咁開心嘅時候啊，定係遇難節係最執著咧？直銷咁過俾我咧， 我諗可能咪情人節啊啲人，因為情人節係最明顯噶嘛，你要有情人先有情人節咁噶嘛，好似咁、所以會有啲咯。但係我而家就冇咁，即係其實有時情人節都會同 friend 食飯或者其他嘢嘅，咁啊唔會太過去。 咁黑夜情人節要做一啲嘢咧，即係嗱，我享受單身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情人節會做一啲例嘅舉動係好唔正常，例如我特登要約 friend 嚟食飯去過，咁、其實你係介意緊情人節冇、情人啊？ 我明， 係啦，你有冇先？ 有啊，有嘅，老實係啦、我覺得我有啊，有一年咯，前嗰幾年好似有一年係同個 friend 去情人節食飯，之後大家我哋仲喺一個店，大家各自買咗個袋，之後話。邊個話一定要男朋友送袋㗎？即係我哋自己都係買袋，有㗎，有咁樣做嘅。 咁個 friend 而家有冇拍拖啊？ 唔係，佢不嬲都拍緊拖嘅佢。係、啊，佢嗰日就佢嗰日唔想，係啊，佢嗰日唔想，佢想同我食飯，係、啦。 咁我哋俾你估嘅呢個第一印象就係歌就叫佛系女孩就係你啦。係。俾你估嘅就係我同阿一邊個似係佛系男孩啦。嗰、那個佛系嘅意思可以係心態上好似你啱啱講嗰種、甚至乎佢真係有研究佛學嘅嘢嘅。 我覺得唔係，因為 Boss 我哋之前見過嘛，我覺得你好 happy 咯，你係快樂男孩咯，所以我覺得阿一咯， 阿一 係 佛系， 係咯，我 佛系好唔開心咩？ 講到佛系就個肺懲罰個佛咁樣。 意思，因為佛系通常係比較平淡噶嘛，頭先見到你比較淡然，係啦，比較淡然啲嘅。 有新嘅形容詞喺一身上面，淡然 呢個幾好啊！ 係啊，好中意聽啲女嘉賓形容我哋。 通常都係形容肥咯，係啊，先形容淡 然啊，淡然男主持阿一咁，所以就估係阿一嘅， 係啊， 真正嘅答案。 我哋開股，今日開股有啲唔同， 係 我除衫。 哇！ 除衫，我今日咁啱咧。真係咁啱嘅，我做一件心經嘅 T 翻嚟。 哇！喺邊度買㗎？ 喺日本啊，有個同事送嘅。 哎呀，我都想要。 我做一件白色嘅。 係啊。 係啊，但係白色就另外一個 friend 送嘅。 哦。哇！好靚啦，好 like 喎。係啊，我仲特登收埋我嗰啲佛珠啊，嗰啲嘢㗎。 費事俾你睇到啦。 真心中意。 幾靚啊呢件？但係呢個係日本嘅心經嚟嘅，即係日文嘅嘢啊。 你知唔知日本有個 YouTube channel 咧？佢係日本嘅 和尚。 和尚。 啊，我知啊。 好正 喎！係啊，我寫咗篇論文就係關佢事咯。 哇！自己有自己有。 因為呢一個嘅佛系男孩，除咗佢著嘅衫同埋佢諗嘢之外，佢的而且確佢係有讀佛嘅。 咁所以交換 卡片啊，可以。 好似有咩喎？ 係 啊。我有張學生證啊，證明我真係讀佛學㗎。 咦？係個 Buddhism 喎。 睇唔出嚟， 哇！失敬失敬啊，好 睇唔出嚟，佢真系话， 因为呢个身份冇公开到噶， 唔系啊，公开啊， 公开有 嘅，得你啱啱先知啫嘛， 系啊， 全世界都知噶， 系啊， 你而家嘅缘分嚟到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啦。但你应该都系有，如果你 up 得出个 YouTube channel， 即系你都有兴趣研究， 有噶， 系啦， 好有缘分咯，我觉得同，但系我个缘分我就。 我都系几年前嘅睇 YouTube 嘅啫，其实咁我就睇咗碌到突然之间弹咗出嚟咧，有个叫净空法师，唔知有冇听过净空法系啦。咁然之后嗰段片其实可能我谂十分钟以内咯，但系我系觉得哇好。唔知點解我覺得好重啊！之後我就不斷喺度 loop 淨空法師啦，之後瞓覺時，但係淨空法師好慢講嘢。之後我個 friend 話：你唔會瞓咩？我冇啊，好 peace 啊，好似 係啊係啊，好正啊！ 我係咪 學到好多嘢㗎？係啊！ 其實我唔怕，我唔怕啦，我唔怕形象崩壞啊！其實我嗰陣時咧，我係想驚會唔會驚鬼？ 冇嘢嘅。 我咧嗰陣時第一次接觸其實係。在洗手间嘅嗰阵时就好舒畅咁做紧啲事啦，系啦。咁然之后我就睇，然之后咧嗰、那个法净空法师佢讲咧，佢话佢有一次去台湾去讲演讲，即系讲分享咁样啦。之后咧佢就搭的士啦，搭的士之后就嗰啲司机就同佢倾咗两句偈，佢就话的司机同佢句呻啊，话唉而家生活艰难啊咁样呢样有家，嗰样有家，真系好辛苦。之后咁净空法师就问：哦，咁你屋企有冇电视机啊？咁样佢话有啊。咁你屋企有冇冷气机啊？佢话有啊。佢话诶，咁你应该都几幸福喎、啊。咁然之后佢话：哎呀，而家啲冷气机都分体式啦，我嗰个仲系旧式噶。咁样同埋啲电视而家都高清啦，我嗰个都。之后佢话：哦，咁你真系好辛苦、啊。嗰个其实我觉得我 get 到，我真心 get 到。佢话。如果你要比较，佢话你而家同紧人比较，你会心点解你比较唔比较开心呢？你比较我冇，我都好开心，我开心过你，开心过有啲人有啊，都开系、oh. 啊。之后嗰下觉得哇好重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佛咧系因为咧他啲好执着嘅人，我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我就迷上咗净空法师，我嗰期不断 loop 净空法师，之后我妈话咧，你睇完净空法师你先好似得到平静啊，你唔睇完净空法师咧就会有时有啲情绪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系陪伴咗我一段时间嘅净空法师。 但你话好啱嗰啲执着嘅人听，你而觉得自己系执着嘅喎？ 我执噶， 系边啲位执啊？ 边啲位执啊？边啲位执、啊？个性格啲执着咯，即系对人对事咯。嗰阵时系啊，即系譬如可能嗰阵时我即系唱歌，我啲 friend 话喂，点解你唔拍片啊？点解就系执着，就系觉得我要做得好，我先 po， 所以一直都唔拍咯。即系有啲人话人哋唔使噶，你 set 部机喺度弹，攞个琴咁弹，不断去唱 cover 都得噶。好多人都唱得差过你都，佢就谂唔明。好多 friend 都戥我哋拍片啦，我就执着咯。我觉得做得唔好。我唔想拍，我要做最靓，但系而家我调整咗噶啦，系、嗯、 啊。你咩星座嘅？ 金牛。 哦，真系好硬颈。 有自己一套咯，系啊。点解金牛个个都俾人讲系硬颈？真系噶？ 可能识咗你啩？ 可能听完你咁讲啦，你唔敢讲，我哋都未必会问。你自己觉唔觉先？咁样降翻转头， 都觉嘅，我好老实噶。 我哋唔屈人噶嘛，我哋 系啊。但系而家改变紧。 我搞到你一样嘢啊！我嗰次上堂嘅时候学到一样嘢嘅。咁咧有个老师，大家幻想啦，喺个老师喺个黑板上面攞支粉笔，然后画咗个圆圈，跟住问大家见到啲咩？你会点答啊？ 圆圈啦、 啊。圆圈。 阿波。线啦、 啊。线。OK。跟住老师就问：点解咁大块黑板睇唔到？大家就睇到个圆圈咯。 Drop the mic。 哇， 劲啊呢下 ，mind blow 啊呢下。 系啊。 系啦，佢点样应用另一件事啦？ 但系老师讲完之后，唔记得佢教咩啦。 个重点唔记得喺边度啦。睇嘢睇阔啲咯。系啊，睇嘢睇阔啲咯，叫做。女神大揭秘。第二部分就叫女神大揭秘，就想李然分享一个你的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觉得我的大揭秘就是我好喜欢酸的嘢，你估唔到几酸？ 嗰啲有啲咩好酸嗰只糖咧 ？OK 噶， 嗰只好劲噶嘛，嗰只。 你食唔食柠檬噶？我系食柠檬噶，即系我唔系嗰啲食。 啊！突然之间女金话：喂，你食唔食柠檬噶？我请你食啊！ 食眼仔 系啊，见你个样几慈祥。不如请你吃个柠檬啊！今日 我系会吃柠檬嗰啲啊。 系咩嘅情况下你吃柠檬，定系当生果咁样样食噶？去到你系边一种吃柠檬咧？ 当生果 系啊！哎，食饱啊嘛，食个生果先切啲柠檬出嚟。 我可以噶、哦，真的。 真係，因為其實檸檬，我會當然檸檬水咯，但我係會篤到爛曬，同埋我唔會加糖，同埋譬如你話酸嘅嘢，除咗檸檬之外啦，醋啦， 你齋飲醋啊？ 都有時會嘅，少少 有時會， 有時需要嘅話就會嘅，係啦，咁醋精嚟噶，所以我係。 sorry， 你嘅醋精係真係嗰只醋精，定係嗰只都係咧？ 呢醋精真係飲醋嘅。 OK OK， 但係嗰個方面咧？ 嗰個方面啊，除睇下咩情況咯，睇下咩情況咯，係咯。可能都有 食檸檬又係醋精，你都。 因為我食米線咧，我試過咧食米線啦，之後咧我同 friend 食咧。總之我每一次咧，如果同親 friend 食咧，佢哋都會歷歷在目噶，即係呢壇嘢咧會同其他人分享。即係如果我喺度，佢話你如果你有緣咧，你同阿李賢食米線，你會知道，因為我嘅格局咧食米線就係有碗米線啦，之後咧有我會叫個姐姐俾個碗仔我啦，嗰個碗係專裝醋嘅，係啦，我因為我覺得一兩滴唔夠嘅，其實真係，所以 煎面咁樣食啊。 所以我 friend 其實你過嚟食米線咧，米線唔係主角， 醋先係主角。 你真係煎面咁食啊？ 即係將啲米線夾落去個兜醋度飲完食，係咪咁樣 咧？因為咧我會叫碟口水雞嘅，因為其實我碟口水雞辣辣地咧，我係會浸雞咯，用醋浸雞，好食好多噶，真心。如果有緣， 我敏感牙齒衰。 真的好好吃喎、啊！之後再將啲醋咧點落喺米線度咯。 嗯，我想問一個好古怪嘅問題。 好啊， 即係大部分嘅，例如食橙啦，或者食提子啊，都係想食甜噶嘛。 係 啦， 我明啦你。 咁你係特登？ 我想食酸噶。 即係嗰啲士多啤梨，你特登揀啲酸，哇！啲色好樣衰嗰啲，你特登揀 嘅。呢個正，容易買到。 真係，因為咧屋企人咧有時有橙啦，之後咧阿爸咧食橙之後，我。甜定酸嘅？佢話甜嘅，我唔食。之後佢話呢個酸嘅你食啦。之後話好味，我中意。真的，你啱排糖啊！哎呀， 佢應該好易買到生果，大家都唔揀。 你有冇發現，例如咧，即係揀橙可以點樣可以揾到啲酸 嘅？我都唔知道啊。 剩翻嗰啲咪咯， 攞底橙。 即係佢識揀啲人，識揀靚嗰啲，剩翻嗰啲咪佢嗰啲咯。 我覺得真的好味喎、啊！我覺得太甜嗰啲，唔得，我覺得係啊，唔係可能因為我個人已經夠甜啦，唔需要再甜。精咗！ 我要睇翻嗰個法師嘅片，你平衡下個心理， 靜下。咁有冇啲咩你係唔食嘅咧？ 大雪菠蘿。麻麻地， 个原因系 好似好 specific 咁， 系咯，好少咁偏啊！即系大部分嗰啲芫茜啊、皮蛋， 我唔中意食大雪菠萝。点解咧？因为全部都系甜嘅。 我肚痛啊！我因为阵味咯，我真系唔知道，我唔中意食，我麻麻地，但系我榴莲 OK 嘅，系啊。 我估唔到佢出咩牌嘅呢个人， 系啊，好古怪啊！ 我唔知食大雪菠萝，不过榴莲 OK 咁啊。 有冇试过担心啲牙有问题啊？ 冇，因为刷牙啊嘛。 我知。 心理龙爪手。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李贤玩嘅呢、okay. 个心理测验咧， 就系以下四款醋，你最中意食边只嘅醋咧？ 白醋啦，醋啦， 红醋啦， 就系反映紧你嘅爱情嘅呷醋程度咯，系嘛？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咁嘅， 系 假设啦，你结婚之后有小朋友啦，你希望细细个送佢参加边一种嘅嗰啲兴趣班咧？有四个选择 ：A 啲球类嘅兴趣班， 系 B。就是武術的興趣班、 okay. C 就是音樂的興趣班和、D 語言的興趣班。 那個 BB 的性別是什麼？ 仔啊， 仔 是男仔啊，是 可能會武術吧，但音樂都想的其實、其實女都可以的，所以我這兩個有些我是有些選擇困難症、 仔啊，我們只是想男仔 武術啊，我覺得細路仔通常會好動的嘛，還有武術呢沒那麼沉悶，又讓他可以強身健體這樣。 嗯，好，阿一你会拣咩？ 我以为会有游水添。 哦， 系啊，咁基本嗰啲叫咩啊？ 即係求生嘅嘢， 求生嘅嘢， 係啊！言 case 有啲咩事，冬瓜豆腐都可以。 武術咪得咯？ 武術唔會代表識游水噶嘛？ 跌咗落水曬都斷 先啦。好似唔係好關事。我揀 A 啊，我揀 A 啊，即係我覺得喐動下係緊要嘅， 係 係啦。但係我點解唔揀武術就係我覺得 A 可能多一個叫團隊精神啊，即係同人交流嘅嗰個概念啊。 嗯， 即係除非你話你係玩壁球嘅咁樣，壁球都要同人玩啦，係咪先？ 係咯，同啲教練之間你都係噶，都係咁啊。 嗯， 係啦，我都係揀 A 嘅。即係都係自己中意玩運動，想個仔都玩運動叻啦咁樣，係啦。咁但係究竟啊呢四個選擇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從何時人人大了，必須找到對象，湊夠兩個變漂亮。為何良朋團聚了，位位分享對象，說到你有點心癢。然而人尋求愉快，根本不需這樣。勉强去磨合爱着，总擦伤。你和流随缘罢了，单身都可快乐。哪怕缺爱的滋养，最配衬的都也未等到。仓促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笑我太佛系，也别爱到下跪。我是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睡着恋爱等于一切，单身的我有何失礼？时常问我不找一位对象，如何能筹划以后、啊、你说爱纯属是爱，怎么这种爱像处处计算的收购？我想满足一个亦得到，依靠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笑我太佛系，也别爱到下跪。我自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睡着恋爱等于一切，假使不爱对着更浪费。你笑我太佛系，也别要我下跪。我自爱我骄傲，哪会强求这关系？独担保的恋爱不等于一切，单身一个哪容看得？ 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地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希福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道有在黄大仙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五点半，车辆都是禁止由蒲岗村道左转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支路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跳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做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狗狗对于手的印象都有分好和坏？ 有的，其实手就是我们跟狗狗沟通的桥梁的。如果我们不为意用错了的方式，就会破坏了大家的关系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奋发时刻 DSE，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继续为 DSE 考生加油。 与此同时，我哋都会陪住嚟紧升高中嘅同学做好准备。 一年两集， 首先同大家一起检视高中核心课程的改革内容， 跟住再请嚟升学辅导老师分享高中选科攻略。 即将升上中四的同学仔要特别留意啦！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杜婷、吴宝成主持 《奋发时刻 DSE》。 一班日本型男，他哋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都是由蒙面超人进化而成。使出必杀技，孤老漫天少女心，寻找最强蒙面超人男演员。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蒙面超人男优音乐特辑。 李贤，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都是一样很开心的，同埋见到头先我喊的时候，你都有啲温柔的一面嘅，我见到系。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善你的後援每日繼續有李賢在這裡，我們就玩一個心理測驗，重複一次的題目，就是假如你結婚之後有仔了，生了仔了、你會希望由小就送他參加哪一種的興趣班呢？ A 就是球類的興趣班， B 就是武術， C 就是音樂，和 D 就是語言的。那我和一就選 A， 李賢就選 B， 那究竟代表什麼呢？我們就逐樣揭曉了、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揀咗 C 音乐兴趣班嘅朋友，你喺爱情当中付出咗之后嘅蚀本率係有 30% 嘅。虽然你愿意为感情付出，但係同时你都追求回报嘅。如果攞唔到呢，你心里面就会好唔平衡，甚至会发脾气抗议添。而揀咗 D 语言兴趣班嘅朋友，爱情当中你付出嘅蚀本率係 10% 嘅啫。因为你在感情里面很喜欢分散投资，你很少会在一段爱情当中投放太多的感情，亦都不会为对方付出很多，希望保住自己不要蚀底。今天好像波胜和阿一这样选了 A 球类的兴趣班，又或者好像李贤这样选了 B 武术的兴趣班，在感情当中付出之后的蚀本率又是多少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题目其实是 test 紧啲咩，就系讲紧你爱情嘅投资回报 啊。哦 ，OK， 系啦。咁我同一拣嘅 A 咧，喺爱情上面啊，投资嘅蚀本嘅率咧，佢用系啦，即系我哋投资咗落去爱情会蚀嘅，我哋50% 嘅啫， 即系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嘅系啦。因为话我哋拣 A 嘅人咧，对即系爱情投资时间各样嘢资源落去咧，都唔系睇得好紧要嘅，即系心态上比较紧要啲啦，咁同埋都觉得啊，我付出迟早有回报噶啦，咁样样嗰啲就比较随性啲咯，去选择。咁啊，李贤拣嘅呢一个咧，蚀本率80%，系四个之中最高嘅一个。系啦，因为佢话咧，爱情里边所投放嘅永远都系所有嘢就拱晒落去啦。系啦，100%咁样投入， 即系话我好投入嘅，系咪？ 系啦、okay ，你完全冇考虑过爱情嘅风险啊，会唔会俾人呃啊？嗰啲诸如此类嘅咁 样。OK。 系啦，咁你当然你都好相信，就大家要互相用心经营，所以你系咁样抛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爱错咗人咧，咁就出事啦。 吓， 好啦，你自己觉得 几好、啊，真心大爱咯。大爱主义咯，即系有时 候大爱唔系咁解，大爱系对每一个人都系咁样。 其实我有啲向往呢样嘢，但系讲真的，我觉得嘅 爱即系一妻多夫。 任何男人我都爱， 又唔系嗰种。 我都向往噶， 一夫多妻啊！ 我直情博爱添啊！ 又唔系嗰种嘅，但系我都有谂啊。头先你讲啊，我觉得点解会变咗系？投資即係點解好像變咗我付出幾多少你就應該付出幾多少？ 嗯， 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嘅，你愛一個人其實是你選擇噶嘛，即管你真係愛錯咗人或者嗰個人係渣，咁其實都係你選擇，即係冇得去怪咯。我覺得嘅係，當然啦，我而家講到好似好咩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如果係揀伴侶或者係我自己全心全意，我係會全心全意。如果我真係選擇，所以That's why 你話我唔會為怕而怕，就係、是、我覺得我嘅愛好矜貴，我亦都唔想咁容易就全部擺曬落去。同埋，如果真係我係自己選擇全心全意去對呢個人好，去愛呢個人，如果呢個人離開咗，咁就係我同佢可能都需要學嘅嘢咯。所以我而家選擇嘅係我愛呢個人，或者我對父母，我都係我自己自愿，就唔係受住呢個世俗嘅一啲。rules 啊，啲 list 啊，话俾你听啊，你长大就要孝顺父母啦。可能佢为咗啊，俾人睇到我自己呢个人系好好啊，为屋企啊点，但可能佢内心唔系咁做嘅，所以我觉得嗰样嘢系重要过一啲好形式上嘅嘢咯。系啊，呢个系我嘅爱情观，所以我觉得 OK 啊，100% 都 OK 啊，系啊。蝕咗70定80万啦，系 80万 ，OK 嘅，咁20% 都 OK 又。 唔系，但系即呢个理论当然冇问题啦。个重点系你眼光得唔得啫？ 我觉得我相信眼光。 即系你受伤几率高唔高啦？即系爱情上面受 傷。即系之前嗰啲都唔系点出事嘅。 其实我冇 official 嚟有拍过拖嘅。咁但系我有 date 或者有中意啲人嘅咁样。 你有冇咩条件或者性嘅咧？ 我好睇感覺噶，好衰格噶，好睇感覺係、嗯。當然我都會有 list 嘅，但係我好睇對呢個人有冇感覺咯，係唔同噶，我唔知點樣用係又唔同噶，唔同噶。咁真係甚少人我會有呢個感覺嘅， 即係一見鐘情 type 噶，你係。 即係有 feel 就有 嘅，係啊， 即係唔會冒冒然認識咗四年， 佢係啊係啊，好、啊哦、少呢啲喎，係、嗯、啊， 哦咁啊真係佛係啦，即係嗰下撞到嗰人個緣分嚟到， 嗯， 即係嗰下咯， 就係、是、㗎、啊、就相信嗰個相遇啦，係 啊係啊係 啊, 啊， 你有冇諗過佢一下，例如係嗱，唔好用吊高嚟賣呢個概念啦、嗯，即係耍下啲小情趣啊嗰啲嘢， 耍啲咩小情趣？ 例如咩小情趣係例如， 即係例如我咪特登扮唔得閒等你掛住我啊，成啊嗰啲。 吓、 啊，好嘢，原、哦、来、哦、 你听过吓，知唔得？ 你咪一个好唔浪漫嘅人嚟嘅。 我好浪漫。 哦、OK，OK，OK，OK。例如咧， 例如我喺我中意嗰个男仔，我喺佢生日，我送一首歌俾佢，浪唔浪漫？ 浪漫。 我系特登拣翻啲酸嘅橙送佢食。 我最中意嘅嘢送俾你就系酸嘅橙，或者柠檬咯，请佢食柠檬。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情景题嚟嘅，咁、 嗯、 就假如啦、 嗯， 你啊可以要全世界嘅人咧守你一个定嘅规矩， 嗯， 你会定一个点样样嘅规矩，令到大家要守呢一样嘢咧？ 其实我想讲话想大爱嘅，但系我觉得好似太泛空泛啦，即系我觉得如果系每人都大家去爱大家。我覺得咁樣係好好嘅，但係我覺得好似空泛，不如由最低先咯，唔好自相殘殺先咯，係啊，係、 嗯、 咯，咁樣咯。 有冇啲咩係令到你有呢種嘅諗法咧？即係例如睇到啲歷史片啊， 嗯， 電影啊， 都會啊。我發覺好似人類經其實都會不斷喺度 loop 緊，即係不斷 loop 緊自相殘殺咯。我唔明點解咯，即係點解唔可以烏托邦？即係我好向往烏托邦嘅都，其實都係人啊嘛。大家你有眼，我都有眼。有耳有口有鼻、 嗯， 其實我覺得地球媽媽是非常之足夠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幸福的生活的，但就是因為我哋不斷去爭，所以令到個貧富懸殊係咁唔成正比。 我想知道你平時的思考都是想呢些嘢啊，定係 有時會個？ 你例如呢排想一些很哲學的嘢，或者 是一些很人生大道理，你係諗緊啲咩咧？ 好跳噶， 試一下試一下。 因為我有一次，我分享一下，我有一次去 LA 啦，咁、我去 LA 咧之後去咗一個叫 Manhattan Beach 嘅地方，佢好大嘅，因為佢嗰度有啲都有啲獨立地house 啊嗰啲嘅，好靚嘅，咁啊冇乜人喺度住，但係佢有 decoration 係靚，即係有人係喺度買咗裝修好噶啦。咁、我自己去喺海灘度行啦，咁咧吹咗海風，我係會靜咗，即係我吹咗半個鐘喺度諗咯，我就諗，因為喺 LA 都見到好多 homeless 嘅，即係冇地方住嘅人，咁我覺得哇，我係會咯，即係我唔知點解，好似化身修女咁樣，即係唔知點解，我就會係啊，即係啊會啊， 佢真係喊啊， 係啊，佢真係諗翻起就會有呢個情緒啦，咁係嘅，因為你當地眼見到嗰樣嘢，咁就出格到你諗啦，咁樣。紙巾俾佢，我係咁。 唔係好大愛添，好似真係。唔係因為我覺得唔應該啲人 suffer 咯，即係我覺得。 我係搞我女嘉賓。 所以我就諗咯，即係我諗緊點解啲人，即係人類點解會咁。 好有教育意義啊！咁 我就覺得，我哋前半個鐘同後半個鐘咧係完全唔同， 反差好大啊！ 係完全引咗你人好跳嘅嗰一樣嘢。 係啊，嗰陣時我就諗，因為後屘我夜晚食飯又同 friend 傾，因為好奇怪真係，當你係咩人，你會吸引到啲咩人㗎？咁 佢雖然我唔係古怪人嚟嘅。 即刻畫翻條線喺度啊！ 所以 幾好笑翻啦～ 恭喜思阳， 好，我哋访问最后送翻啲嘢俾你，等你开心翻啦。 好啊， 切入翻你呢一个题目啦。轻便有创意的随身物品，当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提醒你冷静而令你觉得开心，就好像现在的这样。 是 的，这个题目你想到的 嘅 trigger 到你係可能諗呢個題目嘅時候嚟做緊啲咩？ 我嗰日搭緊地鐵， 係 啦，搭緊地鐵之後就。因為佢話可以有啲得意啲嘅題目啊嘛，咁我既然係咁，我又唔想太過乏味喎，我又唔想係啦，咁我咪講呢樣嘢咯，係啦，因為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我又想輕便，即係可能隨身可以帶住，因為我自己都其實經過今次嘅傾偈，大家都應該知道我係一個幾跳嘅一個人，係啊，咁當我有情緒，我都會係有時會咁嘅，咁如果有呢樣嘢去 remind 好咯，即係 remind 下我咯，哦，咁我咪自己去。调整一下或者系 calm 下咁样， 嗯， 系啦。 平时收礼物有冇话中意啲咩嘅 类型 嘅嘢噶？即系啲实用啲啊， 都实用呢叫好嘅咯， 实用啲嘅。 系啊，但我呢个好似呢、這个都实嘅。 实用可以点样 calm 咧？ 吸尘机呢度听住嗰啲声， 轻便喎、 啊，轻、哦、便啊，咁唔得啦。如果要实用， 因为我谂过几样嘢嘅，今日行过见到一个咧，系一个细嘅波，你当一个网球大细，咁入边有啲保鲜花嘅锁匙扣嚟嘅、 嗯， 我几靓，但我觉得好唔衬，个 topic， 咁所以我有谂过其他嘢，谂、 嗯、 过买过嗰啲好似一个手指公咁大嘅心经咁，锁匙扣，我喺台湾见到，不过香港我搵唔到，系啦，咁所以我就放弃咗，我谂过买嗰啲佛牌啊，成啊、 嗯， 即系见到好似好 calm 咁样咯，佛牌咁啊话晒呢首歌。 咁啊，最后你系送咩咧？ 我揾到个好得意嘅扭蛋，我见到之后觉得啊，唞一唞再算啦。究竟咩扭蛋咧？ 我即系见到个扭蛋会令你想唞一唞先嘅。 系啦系啦， 咁得意。 诶、欸，仲有个古仔嘅，因为咧佢入边有几只，我唯一有一只系唔想抽中嚟，咁一阵解释点解，但我第一只就抽中嗰只唔想要，所以我强求缘分，我抽咗第二只，咁就抽中咗啦。 系 一个。动物的扭蛋，但是那群动物是焗緊桑拿攤在那里然后你不觉得有那种、哦、你明白吗？ 我知道你想攤在那 里，是啦，他现在打开你就明白我说什么，那些大笨象攤在那里的样子真的很有趣、啊、是不是攤在那里焗緊桑拿而我唯一不想抽中的呢 是什麼星星、啊、 就是星星了，因為得星星不是攤在那裡，其他的豬啊、哦、全部攤在那裡，是不是有一種很 哎呀好得意啊， 是啊、 哎、 我就覺得你帶著這個公仔，如果覺得累的時候拿出來、啊、不如唞一唞吧，算了今天不要做事，這樣給你一隻星星，你等你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以發 望著星星， 因為這隻星星在那裡揈著布，它不是攤著啊所以我強求緣分就抽了第二隻，就抽了一隻大 笨象、哦、好好啊 這 個 OK 啊，他閉上眼睛 是啊，攤在那裡休息一下， 還有得意啊這個 啊， 你知道香港地幾累的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真的很好， 但如果抽中豬或者樹熊是再 fit 一點，是啊， 他兩個是再舒服一點， 這個是 啊，攤在那裡大笨象都 OK 的， 是啊， 唞一唞， 是啊， 搞笑還有你會覺得、哎、算了，唞一唞，今天不做事，今天心情不好， 挺 得意啊，真的很得意啊，這個我覺得他會贏的，這個 你那個呢？ 我這個呢， 好彩我沒有買過什麼保鮮花、 哦、兩個都有的、 啊 哦、 好了，到我送這個呢，是可以拿上手去把玩的，我會形容為 是不是那些健力球啊或者那些中不中中不中 有兩粒銀色的波在這 裡、啊、我想買那些很久、啊、不過看不對， 我這個呢是那些泡泡泥嘅一啲可以类似泥胶嘅嗰一种啦，咁，咁、 嗯、 然后佢系荧光色嘅咁样，咁啊佢即系创意嗰人就系拿住呢样嘢，你中意将佢点样整都得啊。 OK， 咁同埋你可以整啲得意嘅公仔啊，同埋拎上手有一种好舒压咧，你揿落去佢都唔会，佢都唔会扁啊，或者 点？随身物品喎、 啊，系啊，你嗰个有个盒咪可以装住咯。 你街度玩呢嚿嘢啊？ 拎住佢咯，随身带住，系啊，你可以开啊。 我好怕呢啲， 你好怕呢啲啊？ 呢啲質地嘅，我細個唔玩泥膠嘅，所以， 我嚟， 你研得唔得噶？呢啲質地 幾得意喎？ 係啦， 係咪可以？ 好似鬼口水嗰啲咁樣， 類似嗰啲嚟噶，其實係 好似大雪菠蘿。 當好嬲嘅時候， 係啦，即係你有種舒壓，你可以捏完之後，咁你掹翻出嚟咧，佢又可以重新再嚟過。係啦。同埋你點樣 shape 佢係你自己嘅意願。 我見到佢啱啱拉嗰下，叫佢黐住隻手，已經覺得好核突啦。唔要， 係啊，咁可以拎住喺街度，咁你可以拆嚿細啲嘅，你可以攞細嚿啲嘅，拎出去咁有時唔去仲咪攣下佢啊，玩下佢啊，咁樣咯。 OK，thank you，OK， 幾得意啊呢個，好啊好啊。 係啊，你中意點樣 shape 佢都得。 阿一已經 好核突啦，好怕呢啲， 因為佢怕呢啲啊嘛， 會黐粒粒嘅感覺。 佢唔黐， 我知啊，但係睇落黐粒我已經唔得啦。 係咯，我都驚係黐粒，但係佢唔黐嘅，真心佢唔黐嘅，係叫咩嚟㗎？呢啲係 起泡膠 嗰 啲泡泡泥咯，佢嗰度寫。嗯，好啦，咁啊兩份禮物， 多謝， 你要揀一份贏喎。 哦，咁啊， 系啊，即系， 哎呀，我最唔中意呢啲啊！点解今日做咩事啊？咁我拣，对唔住 Boxing， 我觉得 唔系佢嗰个都 OK 嘅，啱啱拎住嗰个得意嗰个公仔， 不过佢只要起码细旧啲啦，即系佢 喺个轻便方面， 佢喺上面咯，即系起码细旧啲，同埋佢望到佢个样子都真系有一种觉得，唉。系咯，算啦， 即系唞下啦，咁样嗰种感觉嘅。 今日唔好做嘢啦，今日。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佢呢个系几好嘅。 系啊，系呢个可能舒压啲嘅呢个系。 系啦， 咁啊。 咁啊，今日拣咗一呢个赢啦，咁样好啦。 咁系点噶？你哋有奖品噶？ 冇 冇噶，翻下输赢咁样咯。 哦， 冇花痴恋寿司我哋， 亦都冇藏肉送咁。 系啊。 OK， 好啊，今日再次多谢李贤啊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的分话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有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每一套框架，画出我一。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了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假如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测，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没有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患者分别从印尼和西班牙抵港，年龄介乎1至40岁。本港累计确诊11806宗。早前在社区发现首宗感染变种病毒个案的佐敦百家士大厦，居民完成21日隔离检疫，陆续返回大厦。民政事务处在大厦外设立物资站，向居民派发口罩、漂白水和生果等。从检疫中心回家的黄小姐说，不满政府在大厦强制检测之后未有发现确诊个案，仍然要将全部居民隔离，并在居民完成检疫之后才取消隔离安排。她形容检疫安排包括膳食和居住环境非常差，检疫期间曾经响警钟亦都没有人交代情况。他又说检疫期间不能够翻工，没有收入，但仍然要给租金，质疑政府并没有为隔离居民考虑。政府昨日宣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同住大厦人士的新检疫安排，他们不用强制隔离，但要在指定的日数进行强制检测。警方正在调查前日下午在牛头角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8岁外籍男子死亡。那名男子当时揸住电单车沿住启祥道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伟业街交界的时候，据报撞向石驳，男子跌到地下并被重型货车撞倒，困于重型货车车底，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寻日下午证实死亡。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可以致电同调查人员联络。组织光城者四名成员涉嫌爆窃将军澳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其中一名的被告是文凭试考生，今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7月2号同另外三名被告一同再讯。那名考生获准以10,000元保释，期间不准离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遵守晚上9点至第二朝7点的宵禁令，每日到警署报到一次。案中另外三名的被告昨日已经提堂，但那名考生当时在将军澳医院留医，昨日缺席应讯。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制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泽安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而家交通系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嘅西沙路因为紧急维修，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雅典居嘅慢线而家仍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条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着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32。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32。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今个星期母亲节，我哋有啲咩特别嘅主题呢？就系、是、讲我哋嘅慈母 啊嘛，慈母就代表住慈爱嘅母亲大人，我喺度祝福我嘅慈母母亲节快乐。 今个礼拜系讲慈铁啊。 啊哈！佢嘅意思系话，一定会叫埋我哋嘅慈母，星期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听，由赵善恩、李慧妍、周家俊主持嘅《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咪就系咁咯，懒醒， 咁都兜到。 郑则仕喺最新嘅电影再次饰演猪油仔，对手变成吴镇宇同梁家辉，感觉系。 撞鎮宇啊，家輝哥係好多戲，我由跛豪發掘我，然後介紹咗我跟雷諾。當 ICC 出嚟之後咧，佢兩個人發生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我企喺中間，好難去抉擇咗你去跟邊一邊。以前比較單向啊嘛，而家比較複雜。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我是你的后援会，边个报时啊？你报时啊？ 我嚟啊！ 好好好，报时。 而家晏昼时间3:00就嚟5 4 3 2 1 0，3:39。好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68%嘅，好热啊今日。 我谂不妨另一另望望师傅， 望望师傅。 应该听唔到我哋讲嘅， 师培听唔到我哋讲咩？ 老师培听唔到，好专心。啊，听下今日推介啲咩我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一样我好叻嘅嘢，就系搭爹啦。嗱，呢一種嘅搭爹咧，就唔係同一啲你識嘅人搭爹，即係佢哋講一啲你唔識嘅題目，有時你都要搭爹噶嘛。即係例如可能邱國盛喺度講緊 EDM 係嘛，啊嗰啲啦，咁我唔識，咁我咪走去扮識，咁呢啲叫搭爹啊。但我今日推介嘅搭爹係喺街上面同一啲你唔識嘅人傾偈，嗰種嘅搭爹咧係另外一種技巧嚟嘅。嗱，呢個技巧咧有啲似創意呢個能力嘅，即係點樣咧？即係有啲人天生係叻啲嘅咯。 有啲人天生有呢种嘅技能，但系你话系咪冇得练呢？又唔系冇得练，即系总系有得训练，但系训练完系咪又好似唔够人哋天生嗰种咁劲，有种烟帮嘅能量喺度呢？又好似系，但系有得练咪练咯，练完之后有好处噶，因为当你识得同人搭爹嘅时候呢，你可以识到好多嘅朋友，一个夜晚你可以识到四五个，甚或乎可以识到十几个 friend。长久以来啊，咁啊识到一堆人，嗰度又识到一堆人，嗰度又识到一堆人。正所谓识人紧要过识字，当你识得搭爹，你就等于学识咗好多只字。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搭爹。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耐冇推介一啲系真系有用嘅技巧啦。上个礼拜咩啊？上个礼拜推介和你继续倾，啊唔系，再同你继续倾。 上个礼拜推介买爷嘅歌，我都唔记得前面嗰排咩。我净系记得嗰只歌咋。 系啊。 上个礼 算啦，唔紧要。 哦，我记得。磨呢教。 哦，耶，系啦。好啦，今日推介一个有用嘅嘢，因为话说咧，小弟啊，寻日经历咗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寻日坐呢个嘅的士出去嘅时候咧，咁的士大哥咧就听收音机啦，听紧系圣艾粒忌廉夜校。 系、哦。 咁然后佢有条问题。就是究竟以下哪种生果是曾经绝种呢？ A 香蕉， B 荔枝， C 苹果，同埋 D 士多啤梨。系啦，咁啊喺度佢哋即系一班即系前辈们就喺度讨论啦，即系少爷子嘛 ，Donald 佢哋就喺度讨论啦。咁啊讨论完一番之后咧，我谂大唔系，其实都未讨论完一番咋，一听到呢个题目啊， 你已经知道答案啦， 我已经知道答案啦。即系小弟学识渊博，咁通常如果喺呢个情况，你会做咩啊？ 你讲喺嘅的士里边，如果系啊，我唔出声， 唔出声，冇错， 费事。 我同个司机讲，司机 A 啊，香蕉。跟住 你系咪司机同你讨论啊？ 跟住司机同我讨论咯。点解你觉得系 A？ 我唔记得我嗰阵时睇过啲咩书，系有一种病系令到全世界嘅香蕉系差唔多冇晒噶啦，所以而家食嘅香蕉系同以前系唔同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司机话啊你咁讲好似有啲道理喎、哦、因为香蕉呢系唔知咩根茎类嘅一种我唔知佢嗰 个佢个 听出咩啦。咁然后佢就噏咗一抽嘢咁样啦。咁然后我哋两个就好期待一起听收音机咁样。然后就哎呀但我落车嘅时候佢都未宣布。我仲特登落车嘅时候呢系带住听返903就 系、 是。究竟答案咩？真系香蕉啊咁样。 原因都真系你讲个印象系有曾经 嗰啲。系好黄叶病啊。系啦系啦，咁就即系后屘听翻，咁我即系我啱啦。但我嗰下喺的士上面系一种好奇怪嘅感觉，即系你平时搭的士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穷人啊，一定系好赶时间先至会搭的士噶嘛，系咪先？ 一系就好攰，一系就赶时间。 我系通常都系好赶时间嘅，好攰我都唔会噶啦。咁跟住，但系我寻日嗰程车好想唔想佢咁快完啊？因为想同个司机一起开估个答案啊， 有一种一起听紧马 系啦，即系然后我就发现啊、哦，其实我几叻搭爹噶， 我觉得。我的观察你是的，而你的搭爹我觉得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就好像刚刚那个状态了。你不知道为什么样东西呢以前一路已经都是的了。你硬是在不知道道听途说或者上网看过或者听过你硬是会讲到一些譬如刚刚香蕉这样你已经讲到一些了。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之一。 哦是是是是。 几一种来的。但你是因为不嬲中意上网求其揿啲嘢好咩都睇好多嘢，所以 见。系我有段时间系喺 Wiki 嗰度咧，佢会有啲系今日推介咁样啦。咁你咪喺度揿咯，我可以喺度睇两个钟 Wiki 噶。咁睇完咪记得咪记得，记唔到冇记唔到咪冇咩所谓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但我想讲咧，嗰个搭爹嘅能力其实喺我至少啊，喺我谂中三中四已经开始识得同人搭爹啦。但系呢种搭爹咧，今日嘅推介嘅搭爹咧。阵间再讲，因为你听完我嘅古仔，你就知道我觉得系要分类嘅。我中三、中四喺我开始搭爹嘅时候系几时咧？就系、是、去踢波嘅时候。小弟而家经常俾人以为起码三十岁、四十岁噶啦，系咪先？啲嘉宾又觉得我三四十岁，咁然后我啲行路姿势有两只手摆后边咁样，好似我哋以前啲高层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啦。好啦，咁我亦都有啲好阿叔嘅嗜好嘅。就是我好鍾意呢喺公园嗰度坐睇到睇喺公园嗰度坐喺度睇啲阿叔踢波咁样啦。 一次我諗應該係禮拜六日咁啱冇波踢，即係自己冇波踢，咁我就去咗柴灣公園定唔知邊度，就坐咗喺度睇啲阿叔踢波啦。你真係可以係坐兩三個鐘嘅咋？咁唔係次次有經歷嘅，有時你真係坐兩三個鐘喺度睇， 就齋睇嘅， 就齋睇嘅。我以前我諗我中三、中四已經開始迷上咗，中四開始噶啦。嗰陣時係喺北角嗰度咧，補習嗰陣時讀 A Math 係啦，咁然後就去補習，補完習之後就覺得好攰，唔想咁快翻屋企，咁然後就行路喺北角嗰度行翻太古咁樣啦。咁會經過太古嗰個人造草足球場噶嘛。咁咪九點零鐘咁咪喺度睇到佢熄燈十一點嗰陣先翻屋企咯，咁樣屋企人唔會理我幾點翻嘅，咁我真係喺度睇啲阿叔踢波嘅咋。咁跟住嗰次喺柴灣公園嗰次就係咧，就係自己一個落去睇嘅，睇踢波，又喺度睇公園踢波，有時你見到人哋打交添，好多嘢睇噶，即係例如啲粗口橫飛啊，我見過人真係打交啊，打到報警啊，咁亦都有見過人俾人偷嘢，即係唔係我見住個偷竊過程啊，而係你見到啲人踢完波嘅時候先發現，咦？ 我 冇咗电话 啦， 系啊，真系有人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光怪陆离嘅嘢可以睇到，所以我好中意喺街度睇人踢波啦。咁有一次踢波咧，就系我如果冇记错咧，就系一班嘅后生仔，即系我谂仲细过我哋三四年嘅，即系应该我 廿头嗰啲， 我大学一年班，佢应该仲系中五六嗰啲嚟嘅啫。 嗯， 系啦，即系你 feel 到个身形好瘦削，即系未发育嘅嗰种啦。唔系都发育咗，即系未你明唔明？再大学嘅嗰只 极都唔肥嗰种， 系啦，或者大学会再泵多个码噶嘛，即系好明显佢介乎未读大学嘅嗰个阶段啦。咁跟住之后咁咪有个龙门守门员就即系嗰啲以前咪好兴嗰啲有劈音系要遮住自己半边额头嗰啲咧， 系啊，好羡慕嗰啲 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咁佢就咁样遮住半边额头，咁然后就有几次嘅失误嘅。咁跟住之后我师姨咧，其实佢系唔识嗰个阿叔嘅， 系。 然后有个坐喺我隔篱嘅阿叔就喺度闹佢，即系话喂有冇搞错啊？咁样踢波，唔知点样成，即系根本都唔系打龙门嘅。但我好记得佢话，打龙门嘅，点可以头发遮住自己只眼啫？一定个个要光头噶嘛？你光头先劲噶嘛？你遮住只眼你点睇咧？ 白富士咁样 系啦，咁样跟住之后嗰阵时我都未留长头发，佢话嗱你呢个发型咪啱咯。即系嗰时候我都唔系好长，即系短短地，即系咯。 即系阿叔系有指你话，即系你啱咁样。你 佢有问我嘅，你觉得呢球应该点样做啊？佢话咁应该系慢慢褪出去，然后封近柱扑右边咁样。系咯，靓仔你出去踢 吓， 系啊吓靓仔你出去踢。咁跟住之后应该系佢真系唔知点解，我完全唔觉得咧。say 佢系教练或者成啦，佢真系赶走咗嗰个 守龙门嗰长音， 系啦 鬼太郎咁样嗰个啦。 俾个试下。跟住之后咧，咁我又咁啱，我嗰日冇戴手套嘅，因为真系谂住落去踢，谂住落去睇波嘅啫。 系， 咁我系着对普通嗰啲波鞋，然后咁你冇手套，咪尽量扑得几多得几多啦，扑咗几球嘅都负碌啦，你话系啦，好彩啦咁样。 咁我白 完咗场之后，有三四个阿叔走嚟抄我牌，然后我之后个个礼拜有波踢。由跑马地踢到去葵涌，无啦啦，我试过无啦啦上一堂嘅时候，有个阿叔，阿一啊嘛，哦系啊系啊 ，Simon 哥，今个啲阿叔系咁样嘅，今个礼拜六有波啊，睇下你得唔得闲啫嘛，哦好啊，预你啊，系啊，系咁。跟住之后就收咗线啦。有好几个噶，有一个系 friend 到送咗件波衫俾我添，即系佢哋自己围内整波衫、整对衣， 整埋你嗰份 嘅。跟住话：，诶，龙门唔使夹钱嘅，系，跟住攞去啊，攞去啊。跟住之后又会有啲佢哋有啲开铺头做生意。跟住之后嗰阵时，即系我好耐之前嘅，几年前，唔系我唔系好细个，即系几年前啦，唔系而家疫情啦。 系 铺头做生意，跟住踢完波，过嚟饮酒啊！跟住就跟佢哋去铺头饮酒咁样，但其实啲阿叔咧，可能成队波卅几四个四廿个人咧，我就识两个，仲记得佢嗰两个叫咩名噶咋？ 嗯， 我到而家都 唔 知噶。系啊，然后佢会同我讲好多嘢噶，即系例如会讲啊，我喺边度做噶？我开餐厅嘅，你下次过嚟食饭，请多块猪扒俾你。即系有好多呢啲啦。咁因为呢排有时都会去一啲地方食饭，有啲家庭式经营嘅铺头，即系去搵到啲地方即系隐世小店嗰度食饭啊。咁然後入面就係一啲即係朋友，即係自己 friend 底開嘅鋪頭啦。咁然後又係有啲人咧喺嗰度搭爹啊！我呢排又係撈熟咗一堆咧， 阿叔同我搭爹，然後又介紹一啲好食嘅拉麵啊，即係其中一個阿叔咧，其實都唔係阿叔嘅，四十零歲咯 ，uncle 啦， 係啦，即係四十零歲啦。雖然我個樣睇落都似，佢可能以為我都係四十零歲。佢同我講，因為佢話佢後早幾十年前啊去日本開拉麵鋪，然後同我講拉麵究竟點樣先為之好食，同埋你行入一間鋪頭點樣睇得出佢啲拉麵好唔好食？ 想知喎呢個。你见唔见得少少？ 佢其中一个咪就系睇佢啲水咯， 系 即究竟系冻水，即佢系斟冻水定斟茶俾你咯 ？Suppose 应该系俾冻水。冻 水嚟噶嘛？ 系啦，即 系日本人 系啦。佢话就睇呢啲，咁啲阿叔咪好多呢啲倾咯。我谂我大概去嗰间餐厅食咗两三次嘢噶咋，跟住之后个就俾嗰度嗰啲食客，即有啲似深夜食堂嗰个 feel 嘅嗰度， 系 嗰啲食客拉咗入不过叫做食饭 group 入边咯。得闲就出嚟食饭啦，系咯，我哋得闲又食饭啦。跟住呢排有时都会同佢哋食饭噶。但嗰啲阿叔我而家都净系知道佢叫咩名咯，而嗰啲名好简单噶嘛，即系例如阿 Ben 咁样。其实我连佢做咩我都唔知噶， 因为你又唔会特别呢茶家宅咁倾噶嘛。 系啊，但系又系有一次自己一个行入嗰间铺头食饭， 系 佢啲阿叔话：，自己一个，哦系啊系啊，喺度等 friend， 哦几好食噶呢度，哦系啊，我都中意食拉面啊，即系噏咗一堆嘢啦， 系 几好倾， 嗯。 得闲再过嚟咯，咁我又咁啱又过去，又系你啊，系啊，认得你啊，过嚟一齐食啊，跟住我心谂，我个样系咪咁易认得咧？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有几样，你觉得除咗阿叔之外，有冇其他嘅类别嘅人？ 嗱，呢个就我想讲嘅嘢啦，呢个搭爹嘅能力咧，我喺女仔身上系冇应用过嘅， 系啦， 我发现我吸引亲翻嚟嘅 都系阿叔， 系 啦。因为我想讲，真系你嘅装束，大家有时见我哋后援会嗰啲相咧。你是有那种同类的感觉啊，咁跟住同埋你肥头得意啊，你讲嘢，你讲嘢嗰个通好 豪迈， 系啊，或者再麻，你仲麻甩过我噶讲嘢嘅时候，同埋你嘅造型行路嗰啲小动作都系噶嘛，咁你年纪轻轻嘅时候喺佢哋嘅世界觉得咪容易 connect， 但佢哋唔知道我年纪轻轻噶嘛。即係嗰種好快嘅感覺啊！我覺得點解話有得練呢？因為喺同一間餐廳入面咧，有個又係我諗細我兩三年嘅啫，即係廿零歲出嚟做嘢冇耐啦。咁跟住之後係極度不受歡迎啦。即係例如係咁你食飯可能會飲一兩杯，咁佢飲完之後會發脾氣，咁呢啲基本嘢你咁樣做，大家梗係覺得 係 啦。但係喺個溝通上面都有種咧，即係好。因为有时咧呢一个就系一个好难拿捏嘅技巧啦，即系搭爹系一个技巧嘛。但如果你为咗搭爹而搭爹咧，就一定系错嘅。你唔可以表露得太过进取，你太进取咧有一种做乜嘢啊？我好想拗熟啊。系啦，你偶然要 lay back 下嘅， 即系嗰个收放啊嘛。 系啦， 咁有冇嗱？啱啱嗰个情况就系啲阿叔都主动聊嘅，咁即系佢问，即系佢问你一个人啊，咁你自己讲少少呢个会明啦。但系有冇一个情况调翻转就系、是，譬如你新去到一个，用翻头先个深夜食堂嘅例子，新去到咁嗰度啲人已经熟噶啦，咁但系有冇得主动地去进入一下咧？ 我就系觉得奇怪。我系唔做主动嗰个嘅， 哦， 即系我啱啱球场嗰个我都系坐喺度睇波啫嘛。个阿叔无啦啦撩我倾偈， 系 咁跟住之后，啱啱深夜食堂嗰度，你即系我哋嗰个一间餐厅嗰度啦，又系无啦啦咁样，成日过嚟，系啊，我去到早几日食饭嘅时候，无啦啦想嗌支酒，跟住之后隔篱台嗰个话，请你饮啊，跟住帮我俾咗钱咯。 但你咩冇做过？ 啊、 重点系 我纯粹咩啊？我问我话我除咗现金之外，可唔可以俾卡？因为我冇唔记得揿钱。 系， 跟住隔篱嗰个人就已经呢支俾佢啊。 系， 我俾钱咯。 哇！啲命嚟噶喎。 系啊，咁、 這個、 但系有啲技巧上嘅嘢你都要做翻。例如我知道即系隔篱台例如阿 Michael 请咗我饮酒，咁咪过去吹两句水咁样啦。吹完之后，到我啦呢晚。即系呢啲 系嘅， 呢啲要做翻嘢， 令到大家觉得啊呢个仔都几舒服啊，同佢倾偈咁样样。 系啦，所以我觉得搭爹系有佢嘅技巧，即系有啲人咧天生系有嗰种亲和力落去嘅。 系， 但当然你要分个亲和力。所以我嘅亲和力喺阿叔嗰度。 系啊，你个 market 系啊，即系我到夜场系冇呢种嘅亲和力噶嘛。 最屘夜场好多阿叔。 系啊， 佢就咦死啊， 即系同啲阿叔系。但同啲阿叔系好倾啲嘅，即系我以前翻工都系噶，即系翻电台做 intern， 我好中意同道具部啲阿叔倾偈噶。啲阿叔又觉得，喂，肥仔肥咗好多、啊。有一次有个阿叔，即系有个前辈啦，咦， 肥咗好多，减下肥，居然行过嚟，无啦拍我肚腩两下咁样。但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叫咩名噶嘛， 但系好亲切啦。 系啊，好亲切噶。 我呢度好多啊，即系行出又见到啲阿叔又同你搭钉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今集后援会最后呢个播歌环节，亦都系母亲节嘅前夕，喺度要再讲一次，唉，对唔住啊，妈咪，唔小心发咗你脾气添，人谁无过啊，你明啊，系咪？正所谓有种冻叫妈咪觉得你冻，其实有阵时真系一啲好简单鸡毛蒜皮嘅嘢，佢哋都会好着紧，但我哋明嘅，做仔女嘅明知你都系为我哋好嘛。咁所以你哋嘅伟大真系唔需要再多讲，但喺同我同年纪同年代嘅人，其实喺我哋由细到大嘅生活当中，仲有另一位妈妈，我哋都好记得佢嘅。呢位妈妈每次嘅出现都会好开心啦，听到佢嘅笑，我又会笑。有阵时就算唔听声，淨係见到佢个样呢，都有一种温暖嘅感觉。呢一位妈妈就係嘉贤妈妈。係呀，细细个喺儿童节目见到佢，我就觉得好开心㗎喇。就算睇电视劇见到佢做呢一个皆大欢喜呢，真係好欢喜㗎。跟住喺啲电视节目见佢十字步都好犀利。当年有机会同佢做访问咧，即系现场见到佢，我明点解佢被称为妈妈啦。佢对住我哋真系好似对住自己嘅仔女一样，所以今日我拣咗呢一首歌，一个属于大家嘅妈妈，嘉贤妈妈。 嘉贤妈妈呢一 group 嘅女性咧，都冇嗰种嘅亲和力。 我女性冇啊， 我冇嘅，我冇嘅，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兄弟嚟嘅，我同佢外父捞熟咗。 嗰种捞熟系例有冇例子系点样？你知道咧？ 佢外父会问几时叫佢上嚟饮酒啊？ 我觉得系有。即系啱啱嗰个都系嘅，即系譬如你有啤酒啊嗰啲咧， 酒精系令到人哋容易 connect 到嘅。咁唔使諗咁多啦，我后援会转方向啦，不如将来唔请女嘉宾囉。 咪但係酒唔好饮咁多嘅，听唔听到啊莫莉？ 唔好饮咁多酒啊，佢话。 我係同自己讲啦、 啊。今日陈常试有咩题目啊？ 我讲俾你听，你嗰日吓做咗啲咩嚟啊？喺个公园吓。 再讲啦。 拜拜。 听陈常试咯。 拜拜。